圣诞节快乐！ 快乐！ 欢迎来到新福，你们可以坐前面一点哦。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坐 ，OK，That's fine。欢迎来到新福的朋友，第一次，尤其是第一次来到新福的朋友。如果你打开你的，不需要打开，其实就是你的那个程序单的第一页就有所谓的经文，在罗马书。今天我们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罗马书是圣经里面的一本书，这是其中的经文。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叫我们都能够听到你儿子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的事，这是最美好的事，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奉他的名祷告。今天是新福第四次办圣诞茶会，感谢主。我们自从在2020年开始聚会以来，每年都可以办圣诞茶会，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诚然圣经其实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他在哪一天诞生，但是我们乐意在这一天，一年中的这一天，特别纪念我们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我们也祈求这个茶会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或者基督徒会说是一个奇迹，就是从来没有听过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福音的朋友可以听到这福音，曾经听过甚至你每个礼拜天都听到这福音的人，今天能够再次听到这福音。因为一个人必须听到才能信到，你必须信才能得到永生。如果你要浓缩我们所信的基督教的福音，就是上帝成了人，耶稣是上帝，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格，他是上帝的儿子，是独一的真神，却成了人。圣经的用词就是我刚所说的道成了肉身，这是非常独特的福音。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神明成为人，神明或许会下凡，或许有人成仙，但是你必须问神明成为人要干啥。唯独我们所信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成了一个从女人肚子中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他有真实的生命历史，他有真实的童年，他也真实的死亡，他复活，他升天。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成了人，这是最深刻的奥秘。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上帝成了人，但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承认，我们也敬拜耶稣基督，他是真上帝，也真是人。真正难懂的其实是2000多年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与你我有什么关系？耶稣与你从来没有关系。你活得好好的不是吗？有差吗？你也许去年、前年、大前年都来到新福的圣诞茶会，都听过他的福音，但是你不信他，这几年你还是过得蛮好的不是吗？你或许敬佩耶稣，认为他是一个好的道德榜样，但是你从来不相信他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你也从来不觉得信耶稣得永生对你来说有什么说服力。你还是照样生活，你还是照样工作、上学，宅在家里，出国旅行，吃喝拉撒， 也都没差，不是吗？我不会说服你认识耶稣，你的生命就会好转，你的生命就会翻转，就会变好。你周遭的基督徒不见得过得比你好，你身边信耶稣的亲人或许都过得比你更辛苦，你甚至会认为他们很笨，确实很笨。你信了耶稣，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礼拜天还要上教堂，还要奉献，你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干嘛？还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我理解为什么认识耶稣生命就会变好的福音对你来说没有说服力。或许你的生命已经够好了，你也不奢求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或者要一个更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也确定你也肯定不会要一个更麻烦的人生。做基督徒确实非常的麻烦，你遇见一个不麻烦不需要牺牲的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不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30年后，他对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对自己说不，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他不配做我的门徒，他不配做基督徒。他又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为他，耶稣基督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庆祝圣诞节，就是庆祝这位要求人舍去自己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想现在少有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这个人，但是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位耶稣。其实你也不会想要多认识这位要求你舍去生命的耶稣，何必，有必要吗？毕竟你我都只有一条命，哪有多的可以舍去。确实，如果没有诱因，如果没有奖赏，你要要求一个人舍去任何东西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合理的，是不划算的。耶稣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但是你仔细想，这说不通。除非耶稣他的意思是失去你有限的生命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你听过的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你很聪明，精打细算的你会想，哪有这么好的事？阿弥，我想你再怎么满意你的生活形态，你再怎么得意你自己的生命，你也有一些自我认知，你还有自知之明，我怎么可能拿我有限的生命换取永生？我用我一切所有的也无法换得永远不死的生命。阿弥，历史上很多人试过，没有人成功，没有人有办法。秦始皇没有办法，毛泽东没有办法， Steve Jobs 贾伯斯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到这里，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可以想，我们可以开始吃东西了。其实这是，但是我打赌你会容许我再说下去。其实各位朋友，你也没有选择，因为这是我的场子。但是我猜你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不是你喜欢听我说话，而是圣经告诉我，上帝将永生、永恒安置在世人的心中，包括你的心中。你或许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造了你，你不信有永生，但是你会好奇，假如有呢？有或没有，50%各半的几率。你认为没有永生也没有上帝，我相信有上帝也有永生。确实我没有证据可证明有上帝，但事实也是从来没有人拿出证据可证明没有上帝。难不成你要像那苏联的太空人上到外太空就说我没有看见上帝，所以没有上帝，这样子吗？ 你就真的以为没有上帝吗？如果我们打赌有或没有，你我各有50%的胜算，你怎么会确定你对？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确定我是错的。你会好奇，或许生命真的就不止如此。不止我在世上的60年、70年、90年、80年，我奶奶106岁，今年初才过世。也许你也还有很多时间，但是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你只确定的是，有一天你的生命会结束，然后呢？你有还是没有？然后呢？几率50%。这就是所谓的帕斯卡的赌注 Pascal's Wager。 你也许听过这个赌注，数学上统计学上面一个非常著名的赌注，有或没有上帝，在你无法确定的情况之下，接受上帝才是最合理的结论。因为如果真的没有上帝，如果你是对的，你也没差，你没有损失。但是如果真的有上帝，你却不认识他，你就有祸了。这不是单单的宁可信其有，其实你需要比信上帝更大的勇气来，或者让我说鲁莽，来否定上帝。你应该至少有合理的好奇，好奇也许生命真的不止工作，不止家庭，不止你的成就，不止你的健康、房子、汽车、银行存款，甚至友情、亲情、爱情，如果有永恒，生命就不止这一切。这一切就是随了你死之后不再有用的东西，包括你美好的回忆，包括你对家人的美意。你知道留在你身后的东西，这一切东西对你不再有意义，对你所爱的人也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迟早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然后呢？然后呢？哇，或许你不信有上帝，但是你信有鬼。或许你拜拜，因为你怕鬼。但是我相信你也明白，然后你拜鬼，你顶多也只能当孤魂野鬼。我住在埔里，我家乡埔里最近在大拜拜，好像是9年一次，然后13年一次，搞不清楚，很热闹，非常热闹。我很好奇，我好奇人所祭拜的鬼神，他们过得好吗？阿明，你觉得他们过得好吗？阿明，听谢金燕的电子音乐，吃旺旺，喝维达利汽水。霓虹灯、花车、鞭炮、烟火等轮回投胎，你确定这是你要的？然后，然后呢？朋友们，唯独基督徒可以回答然后呢？因为唯独基督徒有永生的确据，因为唯有基督徒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朋友们，认识上帝就是认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解决你我然后呢的问题。人不认识上帝，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得罪上帝，都圣经说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不认识上帝的人自然没有永生的确据，因为是上帝把永生安置在你的心中。朋友，也许你一切都好，或许你什么都不缺，但是你拥有的一切也都会过去，你明白这一点不是吗？然后呢？认识上帝，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就有然后。上帝为什么差遣他 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阿们，我们为什么要庆祝他的诞生？因为上帝不止创造人，上帝爱世人。你或许听过或在电线杆上看过神爱世人，但是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其实说上帝神如此爱世人，中文的翻译通常会漏掉那个如此。所以你的问题是，他怎么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得出来，上帝不是远在天边的，他如此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怎么赐给我们？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的，唯独基督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要有永生，上帝就必须如此的爱你，他必须不顾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把他赐给你，为你死。因为罪人没有永生，只有永远的死，这不是一了百了，而是灭亡，而是永远的惩罚。你我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个结局，因为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人犯罪的工价就是死，你必须死。你来到这里，你会听到好消息。 But you know this, right? 你知道的，你必须死，或者有人必须替你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儿子必须生在马槽里，因为永生的上帝他不能死，但是为了拯救罪人，他必须先成了一个真正可以为罪人死的人。圣经记载，当我们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没有什么人在乎，没有什么人在乎世人的救主生在马槽里。大约33年之后，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他最亲密的朋友不认他，他被他自己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在地上他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是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死后被安置在一个财主的墓穴里面，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只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安置他的尸体。好，在这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庆祝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诞生，也不能够忘记上帝的儿子为我们不得好死。所以我们庆祝耶稣诞生，其实就是庆祝永生上帝的儿子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朋友，问你身边的基督徒，或许信耶稣的亲人，你问他们为什么 ？Why？ 为什么？他们应该这样回答你：因为圣经如此告诉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信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什么？我信上帝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信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显明了。我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这个全然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我承认，庆祝一个人来到世上为你为我死，确实有点病态。It's kind of morbid, right? 我承认基督徒大肆庆祝上帝儿子来到世上确实有点过分的得胜主义。阿明，这跟那个普里的大拜拜，我们甚至比不上人家。但是说实在的，说实在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你、值得我好庆祝的。上帝的儿子为我这个罪人死，他是我的上帝，我的主，他为我死，我就为他活。朋友，你不认识，你不认识如此爱人的上帝，但是你需要认识他，他值得你认识他。毕竟至少 50%， 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这一年保守新福教会，我感谢你2000多年保守你儿子用血赎回的教会，好叫我们今天可以庆祝你儿子来到世上，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也是我们的好消息。他来为我们死，这样我们出死入生，就不再为自己，乃是为他活，而且也有永生。天父，我们多么乐意不信这福音的人今天能够听到福音，那我求你圣灵在听到的人心中工作，以至于信就有永生。我感谢你赐下这小小的教会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共享这恩典，分享这恩典。我求你祝福我们以下在一起的时间，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